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31集。环视一周，林毅发现自己在空无一人的小巷里，他脚下一蹬，快速地跑出巷子，用了2个小时在外面不停地绕圈，确定 A 先生 B 先生并没有跟踪自己后，林毅才跑回码头旁的木头小屋。他进屋后发现屋子里空无一人，林毅想起队长曾经说过的秘密联络方式，他走到屋子中央的沙盘旁，看着沙盘里放置的几颗小石子，12颗白色小石头零零散散地摆放在沙子上。林毅看了一会儿，解读出答案。 码头下 B 地点。 10分钟后，林毅就找到了自己的队友，同时他看到了2个奇怪的人。队友们对林毅的回归惊喜不已，老李赶忙跑过去说， 小林，你终于回来了，碰到什么事了？怎么这么久？你受伤了？ 林毅的肩膀上被漂亮少年的黑色虫群咬破流血，他说， 没关系。 眼镜男走过去说， 有人跟踪吗？ 林毅摇摇头， 肯定没有。 眼镜男松了口气，林毅的目光在墙角那2个陌生男人的身上扫了一眼，他转头看向眼镜男，神情严肃。 队长，我今天碰到了 B 先生，和他交手了。 被 B 先生单方面压制也算交手？林毅说。 B 先生非常强，我感觉队长你和浩哥加起来可能勉强算是他的对手，而且他还算救了我的命，我刚碰到了一群投毒客。 林毅一下子给出的信息量实在太大，小屋里所有人都错愕地看着他。眼镜男冷静下来说， 小毅，你慢慢说，把事情说清楚。 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我按照队长分配的任务去跟踪了一个玩家，然后在郊外碰见了那群偷渡客。 林毅详细的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事都说了出来，包括毕先生救了自己又打晕自己，最后还有他在裁缝店里看到的一切。 A 先生也在那儿，最后 B 先生说放了我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玩家人数太多，我骗他一共有36个玩家，他放了我，要我回来告诉你。 林毅抬起头看向眼镜男，眼神犹豫。 队长，他想合作。 进入这个集结副本，当唐默知道自己和傅文铎将要面对的是21个玩家后，他就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和其他玩家进行合作。隐藏身份假意合作是不可能的，他和傅文铎的头上顶着硕大的字母，想忽视都难。任何一个玩家看到他们头顶上的字母，就会知道他们是 A 先生、 B 先生，他们无法掩藏自己的身份。原本唐默和傅文铎一致同意在7天时间里分批解决玩家，就像抓住王英贵和老鸟那样，把人抓了关在笼子里，就囚禁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等于是废了他们的战斗力，减少对手。如此7天后，他们面对的敌人或许将不足10个，到时候他们再利用大蚯蚓善于钻洞的特性，从地下挖一条路将大蚯蚓送到马戏团。大蚯蚓很傻，他不会知道自己在挖什么洞，但黑塔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将林毅送回去后，唐默回到小屋，他把林毅带进来带出去时都有打晕对方，防止对方看到他们目前的据点。但送走林毅，傅文铎说， 换个地方。 唐默说， 好。 唐默点点头，跟傅文铎一起离开了这个裁缝铺。他们必须换个地点，以防万一林毅猜到这个裁缝铺的位置。果不其然，3个小时后，5个玩家行色匆匆地进入裁缝铺。唐默和傅文铎躲在远处的一处石壁后，看着这5个人走进裁缝铺。没过多久就走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个空空的大麻袋。低沉的男声响起，果然猜到了。唐默点头，那个女玩家似乎是有侦查方面的异能，对于周边的环境很敏感，她确实有可能猜到。当初之所以选择去抓她，也正是因为她的异能没什么攻击性，很有可能被派出去跟踪其他队伍，自己落单。看见林毅五人离开裁缝铺后，唐默和傅文铎一起离开。他们看来是确定要合作了，没有安排人躲在暗处，而是直接五个人一起进去，这是要谈判，不是想埋伏。看到那三个玩家凄惨的死状，他们就应该明白，在这个游戏里最可能要了他们命的不是 A 先生和 B 先生，而是那四个偷渡客。顿了顿，唐默说，只是很可惜，我没想到那四个偷渡客实力那么强，差点没能从他们手里逃脱。两人在王国都城里绕了半圈，来到城市的另一端。这是一间荒废已久的破屋，周围看上去是平民集中营，每间屋子都破破烂烂，东缺一块西少一块，屋顶上还破了个大洞。阳光透过这个洞漏在地上，照亮了房间正中央的一只大笼子。黑色的布盖在这个笼子上，将里面的大蚯蚓藏住，咚咚的撞笼子声从未停止，还伴随着呜呜的假哭声。唐默不用掀开黑布都知道，这只蚯蚓又开始愚蠢地想要撞开笼子出来了，他还肯定在假哭，一滴眼泪都没有的那种。没有理会他，进入这个破屋后，唐默终于放松下来。今天算是顺利度过了，没有受到什么重伤，也没有被他们偷走蚯蚓。之前和傅文铎交换情报的时候太过匆忙，两人都只说了大概，没说清楚细节。唐默仔细地问道，你遇到的那几个玩家，他们的异能大概是什么样的？ 那个五人小队除了你跟踪的那个女玩家，还有四个男玩家，其中他们领头的是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应该就是那个女人口中的队长。他的异能是一张黑色扑克牌，这张扑克牌的作用我一时间没看出来，我们交手时间比较短，他们一共有四个人，我只有一个，我想战胜他们的难度很大，双方胜负各占五成，拖下去对我不利，所以最后我们只交手了四分钟，我先逃走了，他们也救了那两个玩家离开了。 王英贵和老鸟被救走的事唐默早就知道，否则之前他不会刻意在林毅面前说自己和傅文铎前几天刚吃了两个玩家，为的就是补足玩家人数上的差额，掩藏自己和傅文铎的玩家身份。傅文铎继续说， 那四个人里眼睛男暂且不提，有一个人的异能是一把弩弓，他一次性可以射出四把火箭，每把箭速度极快，接近子弹的速度，且杀伤力很大。还有一个人的异能是医疗类。 唐默双目一亮，医疗类。唐默目前拥有十几个异能，没有一个异能和治疗有关，他也只有一个蚯蚓的眼泪道具可以治愈伤口。如果真到了重伤濒死的时候，蚯蚓的眼泪一旦用完，他就会陷入危机。然而傅文铎接下来的话很快打破了唐默的希望。 很奇异的医疗类异能，那个玩家本身也很强悍，而且速度非常快，但是他一直没有使用异能。我逃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把手放在了那两个被我们抓住的玩家头上，很快那两个玩家就睡着了，表情很安详，呼吸也平静下来了。 顿了顿，傅文铎补充说， 那两个玩家被关在笼子里的时候，因为一直被怪物当球踢，精神不是很好。 唐默当然知道，但是他更在意的是，那两个玩家身上的伤口有愈合吗？他们受的伤不重，几乎都是挫伤。 没有。 唐默抿了抿嘴唇，连身体上的小伤都没有治好，恐怕那个人的医疗类异能和精神治疗有关，这不是唐默想要的异能。说清楚五人小队的玩家异能后，唐默开始向傅文铎说明自己遇到的四个偷渡客的异能。他将变身棕熊的光头男、玩虫子的漂亮少年和变出无数把飞刀的中年男人的异能仔细描述了一遍。最后他的声音顿了顿，目光平静地看向傅文铎说，傅文铎，我遇到了一个熟人。没有喊唐吉， 喊的是傅文铎。唐默这次十分认真，头盔里傅文铎眯起双眼，意识到唐默底下要说的话非常重要。唐默语气冷静，你也认识匹诺曹的城市卡牌游戏里，你那一队中有个女玩家，在我们决定合作之后，她代表骑士牌，我代表王后牌，我将她淘汰进了公塔游戏，她现在在那支偷渡客小队里。傅文铎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短发女人的身影，她记忆力很好，地球上线前她就可以记住边境所有毒贩的长相，乃至是他们家人的长相。她很快想起那个女人的模样，说确定是她。唐默说 Checkmate， 她的异能可以跟踪目标的子弹。唐默翻手取出大火柴，将那颗嵌进火柴头的银色子弹抠了出来。傅文铎看着这颗子弹，淡淡地说，他是个偷渡客，这是肯定句。匹诺曹游戏里，匹诺曹说场上一共有两个偷渡客，应该就是我和他。两个人没在这个话题上再纠缠下去，傅文铎直接问，他认出你了吗？唐默有些犹豫，我戴着面罩，他出手也很晚，我和他的三个队友开战时他似乎不在，他一来我就逃走了，只是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有没有看到我的小阳伞，那把伞我后来给了别人，没过多久他就来了，或许他看到了，也或许没看到。傅文铎直接做出最坏的打算，既然他看到了，那他已经猜到你是玩家，推理可得他们猜到我也是玩家，这是最坏的情况。傅文铎隔着头盔看向脸色不悦的唐默。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